星星网吧这一天里，阴阳怪气儿什么样的过分鬼话都有。网吧里的许多客人都有些听不过去了。陈果却泰然处之，一是他有心理准备，二是他了解这部分狂热粉丝的心态。换是当初的他，如果有哪个网吧莫名其妙地说组了个队，是要打败家世杀进职业圈的，他也非去狠狠嘲笑一下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不可。陈国也正是倚仗自己可以舍身处地的去想，所以心理准备才能特别充分，对于这些冷嘲热讽听得还津津有味的。很多人的才华就是在这种喷人的时候才会特别突出，这实在是一大怪事。网吧从中午爆满就再没空过，不少人排着队问什么时候能有机会上机，网吧的工作人员也都只好无奈地摊手了。免费活动没限时间，他们当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愿意走了，不过秩序多少还是得维持一下的，虽然不要钱，但还是发号上网的，这样谁上了谁下也好有个依据，来的人也好有个顺序。只不过这来的客人就绝大一部分就是挑事儿来的，能积极配合吗？这一天下来，星星的小网管们也没少受委屈，搞到最后，陈国最认真做的事儿就是安抚自家小弟小妹们的情绪了。傍晚天渐黑，网吧才算是彻底迎来客流的高峰，有不少人也是这时过来发现星星居然在搞这样的活动，可惜这时候网吧哪里还有什么空位。马晨毅一副好像陈国这样搞他生意做不下去的模样，其实哪有这么夸张，一条街上如果消化不掉两家网吧的话，那他们之一早就关门了。他们两家网吧都算是以这家世俱乐部附近的地理优势，生意特别好，这年头谁家还没个电脑啊，但就是有人愿意约三五好友的跑网吧里来一起热闹，也或者是来网吧之后结识了谈得来的朋友，从此经常约出来一起玩，即便是在线上就可以各种交流，但大家坐一起游戏这种感觉依然是大不一样的。星星这边挤满了没位置，好多人最后还是会被挤到红泰那边去，根本不用愁。不过今天晚上好多人来了没位置，却依然是留下了，因为据说到了晚上就能和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战队切磋一下了，好些个荣耀玩家可都是憋了一天气儿了，就等着晚上让对方狠狠出一筹呢。这晚饭的点儿一过，就有人已经吆喝上了， 老板，你们这战队什么时候来和大家切磋啊？有没有个准点啊？ 七点半吧， 陈果说。七点半也不过是转眼的功夫，有人卡着秒一看时间到了，立刻又开始叫嚷。这时候早有不少听闻这消息的玩家为看热闹都在星星网吧逗留了，这时一看这场面，他们倒先为难上了，这不方便他们围观啊。但是陈大老板体贴呀，一看七点半到了，立刻张罗着把他网吧中的大投影给摆出来了。这知道星星网吧习惯的客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还真是特别不怕对方围观呢。一瞅这架势，不少玩家有点心虚了，虽然说能打败家世进职业联盟依然是打死不信的，但要说自己就能上去给这队伍难堪，看对方这有恃无恐的样子，心里那真没底儿。在座的就是些普通玩家而已，这么转念一想，对方这么不要脸搞出这么大噱头，这要真是连他们这些随便出来的人都收拾不下，未免太无中生有了吧，不要脸也不能这么没限度不是。他们这时这种心理陈国可就不去揣摩了，张罗着收拾好后就朝经常迫不及待的人笑了笑， 哎，准备好了吗？你们战队的人呢？ 对方此时却开始顾左右而言他了。 打竞技场还需要面对面吗？ 陈国笑。众玩家一听，合着人根本就不会露面，直接玩线上啊。这下顿时有已经心虚的家伙借题发挥起来了。 操，还真当自己是大牌啊，老子还不伺候呢。 第一个撂下这话的人特别傲然的就走了，出门溜了圈后却又鬼祟的溜回扎人堆里等着看戏。 大家切磋荣耀本来就不需要线下呀，挑战赛好多回合不也是线上进行的？ 陈国说完，说完指了指刚放出来的投影幕，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我这可都准备好了，不会没人来吧？不是喊了一下午了吗？哎，那位，你不来吗？ 陈国直接点人了，嗓门大的，怪话多的，这一天下来他哪会没有印象，熟着呢。这位老兄这时心里也打鼓呢，没想到对方这么坏，直接点名了。正想词呢，没想到跟着自己一起起哄的战友也特别坏，一看被点的不是自己，丢人也不是自己，立刻就开始怂恿上了。 哎，上啊上啊，怕什么，上啊。 这老兄心里那个火呀，瞬时就对枪打出头鸟的含义多理解了几分，但现在被直接点到，再缩了脸上可就挂不住了，说什么也会被人当作是借口，多丢人呐。没办法，硬着头皮上吧。 我来就是我来。 这哥们儿终于站出来了，不过这时再嘴硬就不敢，先把软话放出来。 小弟水平不行啊，装备也不好，先给高手大能试个水啊。 哼，切磋嘛，无所谓水平高低，水平低就不许玩啊，没这样的道理。 这老兄这时听陈果的话，觉得特别有道理，特别悦耳，破天荒的还嗯了两声，随即问道， 哪个房间？ 竞技场房间当然已经建好了，陈果和叶修他们可是联系着的，投影幕上也打出了一个观战者的视角，大家很快看到了战队出场的角色，战斗法师韩嫣柔。韩嫣柔其实现在也挺有名气的，不过他这个名气走的也是高端路线，是和叶修的捆绑着，一起直接被各大俱乐部工会给了解到的。真要说普通玩家堆里，韩嫣柔就是名不见经传了。眼下星星网吧的围观者里有没有俱乐部工会的成员，陈果也不大清楚，但暂时来看貌似没什么反应。那老兄的角色进入房间后，双方很快开打，好多人候了一天就是等着打脸时刻了，这会儿都关注起投影幕，网吧里居然挺安静，于是这一场战斗的音效被真实的传送出来了，那棍棍到肉的声音。这位老兄被战斗法师的战矛抽得好惨呐、啊！不消片刻他败了，败得惨无人道，直接是被对方打出了一个完胜，那意味着他的攻击连人家的衣角都没有沾到。星星网吧里挺安静，他们超盼打脸的一瞬，但等人这架势拉开，他们突然又意识到这脸呢、啊、凭他们的水平可能还真达不到，最后终于还是有出头鸟被顶上去了。果不其然，打领者被人战矛抽得啪啪的，一个完胜那是一记耳光反抽过来，啪啪的。 我水平确实不行，谁来谁来啊。 这老兄果断地站了起来，他确实就是一个耍嘴皮的主，对于星星组战队的意图特别歧视，但他手底确实超没两下了，不然真要是个玩家中的高手，纵然打不过唐柔，也不至于被打出个完胜。这位老兄确实不怎么样。网吧里瞬间又安静了，坦白说，就刚才这一战，对方这战斗法师的水平如何他们还没完全看出来呢，但能把别人打个完胜出来，水平总不能说是弱吧，这样的对手大家都没把握呀。打脸反被抽这种事儿，别人去干好了，自己去的话要谨慎。 嚷嚷了一天的家伙们此时在陈国给他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打脸机会时突然一下子就蜷缩了。他们依然是认为星星战队什么的是厚颜无耻，但又觉得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戳穿对方的假面具，他们只能摇旗呐喊，希望天降大神来降了这无耻之徒。但是现在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摇旗之徒啊。 这就没有人来了吗？ 陈国的口气不乏得意，让众人顿时听着特别不爽，特别气愤。但现在不方便开口啊，开口来几句，人一个，那你来试试，这该怎么说呢？难道说我打得不好，但我眼光高？这样纯耍嘴皮子的根本就是无赖嘛，和打脸反被打也没好看到哪儿去。 我来试试吧。 终于还是有人出声了，大家顿时特别兴奋，这种时候还敢跳出来的肯定是高手，是特别厉害特别有自信的人物吧。大家兴冲冲地看着这人的角色进了房间，打量装备好像也不怎么抢眼呢，然后就进了战斗。水平好像比刚才那位老兄强点，但强也有限，不大会儿也败下阵来，只是没有被完胜败了。众人都无语了，连续被打脸，这让跳弹了一天的家伙们都是颜面无光啊。但问题是他们自己又没能力去打脸，于是纷纷有点埋怨跳出来的这些家伙有些不自量力。出来试水的一个人就够了，连着上去被抽，那是抽所有人的脸呢。现在大家是一起的，懂不懂啊？结果他们发现这上去的这位还真不懂了，人输了以后根本就没什么尴尬的神情，非常自然地说着， 厉害厉害，我能再试一把吗？ 众人顿时明白了，感情这位不是和他们一起来起哄打脸的，人是真在和战队切磋呢。